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个大年初九 啊，恭喜发财， 狗年，我们头一集节目，阿宝这是一身红，这是给大家拜年献礼了， 恭喜恭喜。 哎，更特别介绍一位，哎呀，冯大导演啊，今年好像不推贺岁片了，所以呢，我们就把您这人呢推到我们这儿来，给大家拜个年。 大家， 这叫投降了。 这个我想说什么呀，我呢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欲望， 哎，这刚才就跟我说了， 这个我就是说我特别想啊，能够，因为我喜欢看窦文涛弄这个锵锵三人行，久而久之呢，我就特别想说这么一句，叫锵锵三人行广号之后见。 广号之后见， 广告之后，哎，这个 紧张，这 是说不清楚。嗯，还一个呢，就是一直想碰见你们呀。嗯，这个凤凰的人老想问一句，就你们那个娱乐风暴里头老有一个凤凰卫视台北老，这个后来我想为什么叫凤凰卫视台北老？后来仔细问呢，听说是叫凤凰卫视台北报道。然后我就想呢，他要把这个报道这俩字说到多快的速度，你听出来才是 台北老。 凤凰卫视台北老，你说一个我听听。 凤凰卫视台北老， 凤凰卫视台北老。我就是经常听他们说成是疯狂卫视。你这是说给我们台的实际 疯狂卫视台 北老，疯狂卫视台北老。对，所以你看咱跟冯导这么一聊，我平常私下里咱虽然接触不多啊，但我的感觉冯导是一特别随和而且很亲切的人，对吧？但是呢也讲句老实话啊，冯导你在这儿，我最近呢作为这个主持人呢，这个碰见导演有点哆嗦，因为就不知道问什么合适，不问什么合适，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好像感觉你们这导演呢，脾气都很大， 气方刚。 我们一个说话说的不到位，好像就得给训斥一顿。 没错 ，这您是不是怎么最近是烦心事儿多？ 其实不是，我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就是我禁不住别人招。因此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媒体，你要是他想设计我，其实是挺容易的。这个就是想让他，咱让他急一回。其实因为是为什么？其实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可能觉得就是当一个做一个就是比较真实的人啊，可能更有意思，更好。就是当然你说我能不能虚伪的做一个特别那个就是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这样的人？我觉得那做成那样了之后呢，可能就不是我自己了。然后呢，我呢，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这赫鲁晓夫 啊，说他扯赫鲁晓夫， 说他不高兴了，跟美国人谈着谈着，他就能把鞋脱下来，咣咣在桌子上砸了两下，是吧？但是反过来呢，这样的一个让你觉得，那你作为一个政治家、一个外交家，你这么失礼的话。这么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你就不可爱了？但反过来说，他给苏联的那些知识分子平反的时候，是吧？受尽斯大林迫害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知识分子感激涕零，是吧？因此，政治家尚且如此，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我可不敢说自个儿艺术家，就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作为一个导演，就是说我们有点我们自己的这种。性格， 毛主席在诗词里还不许放屁呢。 那你咱这最近播的这些电视剧讲这个革命战争题材的，不是经常是娘西皮啊，或者说什么？ 那是蒋介石， 反正是说有很多咱们那老干部不是也也不影响他们为中国的那个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对对对， 真会讲话， 还有贴近 啊，还有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善意的大家开玩笑，我觉得确实是你来我往，挺有意思。但是也不妨呢，可能就忽然有一人呢，他是憋着劲儿找你茬儿的。他那话是横着出来的，这你是能听见的，能听出来的哈。就是说这个不来者不善。来者不善的时候呢，就是说你有两种态度，一种呢是你低头过去了，还一种呢就是说，哎，你就 谁怕谁， 就是迎着上去了。我呢可能采取了后边那种态度。那最近呢，因为你说到这脾气这事儿呢， 对对对， 就是说这个确实是这个，我也看到一些这个文章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这个随着这个片子老百姓喜欢的多了呢，脾气呢越来越大，然后呢就是想当初我怎么背的时候呢，也遭过一些挤的呢，你看我也没敢言声， 那时候跟孙子， 现在呢就是说 怎么这样讲啊， 不是这 是这北京话，现在呢就是说哦，你看你跟记者这个横起来了。后来我呢又想呢，我觉得呢这位朋友的这理论呢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的原因呢，就是说你不能说原来我被人强奸过，你们就我没吭声，你们就都来轮奸我，那你说三陪小姐就是说她有时候也忍不住啊，是吧？ 行，所以说这个就是无论从赫鲁晓夫伟大如赫鲁晓夫，还是 三陪小姐， 都证明冯导是可以理解的。 我想起我这两天碰一个事儿，说起来这利用电视啊，也可以找找我呀，两天两夜没睡觉。第二天没睡觉，给一个这个人大的小女生搅和了一晚上，没睡觉。 怎么搅和？ 不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不是赶春节节目吗？不是、嗯。然后前一天没有睡觉，嗯。然后到第二天凌晨，大概是五点多，嗯。我在这里睡了。往往人呢熬到第二夜还睡不着，吃安眠药，嗯。我刚吃了安眠药一个钟头，我房间电话当啷啷响了，然后一接。说哎你好，我是一人大小女生，说我爸爸在这酒店住，我在这儿吃早餐，我看见你住在这儿了，我想找你要一签名。哎呦你这刚就是这真没办法，没咱没这修养，就是一股邪火啊。我说你怎么能，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这酒店怎么能告你我住哪房间呢？然后但是当时也是想支应他嘛，就是说这晚点吧晚点吧晚点吧，哐叽我就把电话挂了，嗯，睡迷迷瞪瞪折腾俩小时，我刚差不多中午12点。我刚迷糊着，当啷啷电话又响了，哎你醒了吗？说签，哎呦我最后我就说，我说对不起，这个你应该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你让酒店前台转告，我说你这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挂他，我把电话挂了。可是你看 伤了一个写我你的内心， 可是你看我当天晚上琢磨过来了，又觉得呢挺对不住人家，人家这小女生咱也挺喜欢小女生，就是人家也是看你节目，又觉得对不住，哎呀就像呼吁她要还在你来，我现在睡够了我能签一名，所以我就 而且还给你一签十了， 我签我送照片送人给你，不是不是，我是说你啊冯导，我因为我有这体会，就是往往事后会后悔，嗯，你比如说你这当时哗哗哗发了火了， 是不是 你后来你想起来 你今天一问这个，我是想什么呀？其实呢，就是问你是为什么先看这个 千里走单 骑，没先看那个，因为这个原因，我事后一想，我也在想，我为什么先看那个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有高仓健情节，你明白吧？ 就是对对对， 可能就是 我懂，我也喜欢高仓健， 对，我在丽江见着了。 他实际上和两位导演没关系，就是说，哎，我就是。多年不见，想看他演戏。当然他一问这话题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他不怀好意了，我的思路就已经不是在那个怎么去回答他这问题上了，已经是在想我怎么能，我得让你知道，我知道你没憋着好呢，嗯，你知道吧， 一定是没憋着好吗？ 如果他一直兜着那个话题问的话就有可能， 对， 真的。 我相信呢未必是这个小女孩想问的，没准 小女生 后面有 他们的后面的什么什么他们的头啊什么的，就是说你让他问这个 背后有人啊， 就是就我们不讨论他这个动机了吧，但是那个就是，但是他确实把我变得呢也不愉快了，嗯，是吧？如果说我当时不吭声，或者说那个就让我这人就是下一个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也行， 对啊，你学学咱这新闻发言人的技巧， 对对， 下一个问题， 对，无可奉告，这个是这个，现在是有点紧张，这个关系。在此之前，我在安吉开发布会的时候拍摄，我还说咱们跟媒体啊，咱们就玩这猫和老鼠的游戏，就大家就好好玩，按着这游戏规则，嗯。当然我总还是想呢，就是说还是不能太助长这个，就是你老是想要要你们好看这么心理，嗯嗯嗯，我所谓好看就是让你难堪， 也别让你得了意 啊，对对对，是在这种心理下呢，我在想那我要不要认真的回答你问题，或者跟你玩这游戏。刘德华跟我说过这么一事，嗯，就是有他一个什么事儿， 拍了一个什么照片什么的，或者他原来的女朋友的什么的，然后呢这个照片拍来呢，就会那个记者就那拿着这东西呢追着他爸爸，知道他爸爸按时在那跑步， 就追着 他爸说你看我说这什么这照片什么的，呱呱跑。你想他爸跑步的时候年龄大，这一个人拿着照片堵着他爸那脸跑，旁边一人跟着咔咔咔拍。那么华仔说他就很愤怒，其实他算比较配合媒体的，所以因此他就会说，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艺人，就是我担了这事儿啊，你们冲我来怎么都没关系， 对， 但是你们不要去折腾我的家人。嗯，如果他那么大年龄，你又挡着他的脸，你这又跑，他又不想看，完了你不想看，我也得塞给你看。就这样的话，他在那个香港都是上上下下的那种梯坎儿， 哎，对，不太， 他可能是咣当一下折下去了。嗯，因此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可以豁出去不做这个事儿了，我也不能让你伤害我的家人。那你想，就是这个，就刘德华他们这种在香港的这种媒体关系的社会里成长起来的这些艺人，他况且都 有，就是以刘德华的涵养尚且如此，这在引证一个刘德华，说明。 然后华仔还跟我说过一什么事呢，就我们拍天下无贼时候聊天，他之前不是拍那十面埋伏啊，那个完了，他说那个记者问他说，哎，说那个采访的说，听说你那个要上张艺谋的这个十面埋伏这戏是吗？他说对呀、啊，他还没看出这里有套呢。嗯，说是我喜欢跟那个张艺谋导演合作。嗯，说我们采访张艺谋导演了，可是人家张导演说根本没打算用你。 哎呦， 这个华仔说他是这个确实是 傻、 所以我也觉得他确实也我也很钦佩，我也很钦佩他。那很容易急。嗯，可能记者设计也上了急。嗯，但是他呢是怎么说呢？他是说，我作为演员很被动，我就是被选择，我想跟张导演合作，但是张导演说觉得我不合适的话呢，我觉得也很正常，他是这么回答的。 哦， 你看，反正我听明白，就冯导啊，这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了很多 旁征博 引理论根据， 就支撑他， 证明 我就是一个人， 我不能满足你让我好看的心情，可是呢。最终做出来的选择使得你出现了让我们觉得更好看的新闻。咱今天告一段了，有件好事现在轮着你了。 对，赶快讲。 广告你不是叫锵锵三人行，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冯导刚才这个说的似乎我们只有折服啊。嗯，但是呢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就怎么说呢，你说你是这情动于衷对吧，当时就发作了。嗯，可是啊也有人讲啊，说你看他往往是在这个新片的记者会上或者发布会上，说而且说冯导那是个被誉为人精的人，这么聪明的一人，怎么可能说会有控制不住这种情况呢，说客观上这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宣传，而且甚至还有人引证啊，港台娱乐圈说有学者发表看法，说现在看电影不单纯了，说现在看电影叫一个消费行为，人家消费的不光是你这个天下无贼夜宴，人家还消费你这个电影周边的新闻，导演吵个架呀，谁跟谁原来分手了现在又掐一块了，哎，这些事儿本身也成了现代社会消费电影的一节目。 我那你要是说怀着这么一个动机要是增加这个新闻的话呢，起码对我来说是比窦娥还冤的一个事 儿。拿我说事儿。 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就是说你要想找这新闻呢，你也找那有彩儿的，你不能给自个儿弄得添一大堵，这事儿你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你添堵的一事儿。然后呢就是说另外呢你得这么想啊，你可不敢轻易跟媒体做这样的一个勾结，是吧？如果你跟媒体做这么一个勾结的话，那你也就意味着你永远要跟这媒体保持着一个 这个受制于他了。哎，对， 所以我呢有时候也特别想拍一个就是反映这种媒体的和那个什么的电影。 台湾有一个很红的节目是讽刺政治的，然后呢里面就是一些政治模仿秀，他也模仿了一个叫黎智英的人，就是苹果日报兼一周刊的社长，对对对、嗯、然后呢他就在模仿他如何去选当天的新闻，一开始他就要喊口号，请问我们报纸的新闻重点是什么，然后说打破英雄神话，那我们报纸的精神是什么，摧毁偶像艺人，最重要的新闻画面是什么，裸体加尸体，最重要的新闻是什么，丑闻加绯闻，然后大家一轮的那个口号叫完之后呢，就开始比方今天有什么新闻啊，比方蔡依林代言金氏好了，嗯，登哪一张照片，没有奶啊，没有奶的不能登，有奶的才能登，没有奶没有屁股的不能登，所以只能登一张，这种就很丑的 啊、哦，这行，这电影你能演啊、嗯？而且我们有一集讲那个林志玲的秘密啊，冯导也很爱看。 然后我对他们，我真是喜欢看他们的节目，尤其我喜欢看窦文涛。嗯，在有的时候说着说着，他正义感出来了，他义愤填膺，忽然间他又变得有点不好意思，给自个儿往回找补几句。这个 他太了解你了。 这个，我觉得啊，这个狗仔队招聘，嗯。拍电影有意思，哗啦一大帮人考题发下去、嗯、比如考题可以设计要不要把娱乐建立在明星的痛苦之上，回答要，正确，啪一个， 对，他那个什么什么他的信仰、啊、 当那个你追踪明星，如明星出现车祸了，你是先拍照，嗯，还是先救人，嗯，先拍照， 先拍照， 不是，就是 哗，对， 冯小刚他们家住哪儿 然后那个可能呢，这些人没考上，可能问一个人说：“明星，当你这个追着明星拍，明星出车祸了，你是先拍照还是先救人的时候？”他不回答，嗯，哎，引起老板的注意，你为什么不回答？嗯，然后这个人回答说：“有些事儿只能做，不能说。 ”太厉害了！ 所以，哎，冯导，又这导演说了，让冯导说。啊， 我 去广告， 我再过一次演， 这次红灯亮了，对着机，大家看咱冯， 我尽量想， 对，你学我那表情，要这个。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也像三级节目了。 我听那个香港的一些那个演员的朋友他们说啊，嗯、就是。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长期的这个作战当中呢，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了。比如说，他从那个汽车上下来，这镜头呢，他们一般来说呢，会猛地扑上去就咵靠近你、嗯，你本能的你会往后一闪，哇，有一惊愕的镜头，他啪拍下来。然后呢，只要你有这个精神准备，你一下车呢，你就很配合，完了你还笑。他说他们不拍。因为他觉得没意思，嗯， 对对对， 那只能替你宣传了， 对对对， 他是要拿那镜头就怼着你，让你脸歪着，或者说比较他拍那个，所以他们呢都是会，你不是围上来吗？他们就站好了，嗯，笑着笑眯眯的看着你，结果发现他们很扫兴。但我有时候是这样，因为大部分有的时候讨论在说啊，你不管怎么说，不管我们去讨论不讨论原因，嗯，和你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应该怎么样？ 对，应该有个形象嘛。 就这点上，我其实有的时候我躺在那儿，就是说，那我为什么非要当这公众人物？我是不是可以不当这公众人物？就是说我真的就为了这个，就是拍电影当导演，完了后我要遭这罪，我是不是值得哈？嗯，搭着我也挣了点钱，我觉得我吃喝也无忧了， 钱还不少是吗？ 然后我觉得还行，那个我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可是我觉得你说因为治这气吧，不当导演了有点亏啊。但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这问题，但是最近就是好像这问题不断的在出现的时候觉得哎呦挺可怕，这事儿他妈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但是呢，你把这个事情给摁下去之后，一会儿他从哪儿钻出来了？你刚才说到你爹的那个理想，嗯，我觉得挺好。 什么理？你爹什么理想？ 我爹什么理想？ 他就是说啊，干一件事儿又能挣钱，又能这个钱又够支付整个 所有人， 他这帮团队去玩， 对对啊， 这个就行了。嗯，就是如果你已经挣了一笔钱了，你存起来了，剩下你再干的这事儿呢，是你又周围有十几个哥们儿，嗯，特别好，他们呢 可以开心的， 又没有钱去玩。怎么办呢？你因为有名，你能挣钱呢，你挣了钱呢，就正好够支付你的这帮朋友去开心玩。嗯， 我的一理想是想盖一养老院。 嗯，我也是， 你知道吗？ 行， 我 的理想是当个老人， 你知道这个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你要是有一养老院呢，这养老院呢就能老给这帮就是老哥们 聚在一起， 对，真的，大家呢就不用去想我老了没人敢，很孤独， 对 对， 我是怕孤独的， 嗯，怕孤独的。 然后我有时候也在想，就是说，你比如说去哪儿旅游，去哪儿玩，嗯，什么叫有意思？实际上是有意思的伴儿和人，是一个地方。我曾经就跟人说，我说我要出去旅行，我愿意和窦文涛结伴。为什么呀？我觉得他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你老了。